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81集，大明宫二。大约是这次轩辕离有些疯狂，也或许是的确是内伤的缘故，承欢一觉醒来，手软脚软，身上提不起一丝的力气来，连头都是晕乎乎的，闷闷的疼。他睁开眼睛，被龙床明黄色的床帐子晃了一下，连忙又闭上，扭开头适应了片刻，才适应了眼前的亮光。外头仿佛是正午，床帐子没有放下来，阳光就落在床上。陈欢只瞧见那亮光就觉得热了，费力地翻了身去找水。他有些渴，眼睛也干巴巴的疼，像是身体缺水的样子。他有些茫然，按理说缺水的应该是轩辕离才对，怎么会是他？然而身体的确很不舒服，几乎从头到脚哪里都疼，身体像是要散架了一样。陈欢不过是坐起来就疼出了一身的汗，只好靠在床头先休息片刻。外头隐约传来说话声，仿佛是轩辕离。陈欢一顿，忽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轩辕离才好，他该用什么态度呢？他现在总算彻底清醒了过来，不敢再肖像轩辕离，可又不是大明宫的奴才了，一个庶人本不该在这宫里的。他喉头一痒，忍不住咳了出来。外头的人似乎被惊动，很快响起了脚步声，先进来的是轩辕离，然后是张晋忠，他似乎也是大病一场，看起来更老了，头发白了一片，像是随时会死了一样。陈欢知道他年纪大了，可从来没想过原来衰老是这么可怕的一件事儿。你醒了，太医。轩辕离看起来也不太好，他原本就因为脾胃不和吃得少，又忙于政务，眼底时常有血丝，现在越发憔悴，脸颊都有些凹陷了，明明是很俊朗的人，现在却多了一分阴质。陈欢一眼看见他，还以为自己眼花了，直到这人小心翼翼地握住了他的手，忐忑地问他哪里不舒服，他才确定原来真的是轩辕离。 你…… 陈欢碰了碰他的脸颊，有些分不清心口的疼到底是因为受了伤，还是因为看见了轩辕离这副样子。做人真难，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情绪呢？多得连自己都分不清楚。你别说话，先让太医看看。轩辕离抬手碰了碰他的嘴唇，大约注意到了上面的干涩，端了水杯小心翼翼地喂他。陈欢不敢再看他这样柔情的眼神，即便理智上他觉得自己已经放弃了，可感情这种事儿向来不由己，万一不听话的再死灰复燃了呢？绝望的滋味那么痛苦，他真的不想再来第三回。 我自己来。 他哆嗦着用手去端杯子，却连握拳都做不到。他有些懵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是全身都残废了吗？轩辕离将他的手包在掌心里，摇了摇头。你昏睡了那么久，现在没有力气，别着急，很快就会好了。陈欢松了口气，他没变成残废太好了，至少还有手有脚，总能养活自己。来，喝水。陈欢只好仰着脖子看轩辕离用小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喂他，心里很着急，这么慢多久才能解渴？更让他震惊的是，轩辕离只喂了一小杯就不给他喝了。陈欢抖着手抓着他的袖子， 还要。 轩辕离的视线落在了他有些干燥的嘴唇上。先别急，太医说你不能喝太多，先让看看。陈欢只好舔舔嘴唇安静下来，轩辕离的手却忽然凑了过来，在他嘴唇上轻轻抹了两下，嘴唇上被涂了一层有点凉又带着香味的脂膏。陈欢下意识想舔，被轩辕离捏着嘴拦住了，不能舔。陈欢心里叹口气，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许他做。院正颤巍巍地诊了脉，心里松了口气。 回皇上， 常公公若能心思开阔，身体自然会日渐康健。陈欢茫然地看了他一眼，心想这话听着好像是没事了，但他能不能喝水了？还有点渴。但太医显然不懂他没说出口的话。陈欢只好看向轩辕凛，轩辕凛顿了顿，抬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他能喝水了吗？太医有些为难，陈欢昏迷了这许久，渴了是正常，旁人用吃些冰便渴，可他还身负寒症，这些寒凉之物绝对不能碰，这便让口渴变得不好处理起来。为身体故，仍需少饮。轩辕凛心疼地摸了摸陈欢的头，只能再喝一点。陈欢连忙点头，他嗓子还有点哑，不太想说话，就眼巴巴地看着轩辕凛。眼见轩辕凛亲自去倒了水来，便正极有眼色地退了出去。张晋忠连忙跟上，拉着他问陈欢的情况。他病了这些日子，虽然看着衰弱了些，可心境倒是开阔了。毕竟有些事情，他一个奴才是做不了主的，即便再怎么担心，也不过是和自己为难。倒不如趁着陈欢还在宫里，好好照料他，至少让他将身体调养得好些。他昨日来了大明宫才知晓，他病的不是时候。陈欢在太极殿竟被人苛待，引得轩辕凛发怒，发作了御膳房。先前只有两个宫人被发回了内侍省，虽是熬过了刑罚，却也只剩了一口气。之后林峰又奉命彻查了御膳房，牵连进去的御厨宫人足有数十个，御膳房早就乱成了一团。以至于这两日宫里各位主子的膳食都是靠着小厨房才勉强撑过去，偏偏这一番动作，外人看着和陈欢扯不上半分关系，可于张晋忠而言，这才是最让人心惊的。他叹了口气，拉着太医将陈欢的情况问了个仔细，细细记下了膳食的要求，唯恐这方面再让陈欢遭了罪。等他回去的时候，就见林峰守在垂幔外头，低眉垂眼弯着腰，很恭敬的样子，这才是一个奴才该有的姿态。他心里满意，压低声音道， 这些日子你也辛苦了，且欣喜片刻，夜里再来。 林峰连忙又弯了弯腰，应了一声， 是，夏日天热，奴才就在后头的阴凉里，公公有吩咐喊一声就是。 张晋忠看着他走远，心里笑了一声，这小子也是有野心的人，不过宫里谁不是这样呢？这天下权力都集于一处，若不能费尽心思爬到高处，便只能任人捏扁搓圆，都只是想活得更好一些罢了。里头响起细碎的说话声，张晋忠听见自己的名字被提了起来，连忙撩开帐子进去，却一抬头就瞧见了轩辕凛的黑脸。他一怔，莫不是自己不该进来？他正纳闷，就瞧见陈欢撩开被子想下地。张晋忠被唬了一跳， 躺着，太医吩咐了要静养，怎么不听话呀？ 陈欢被他吼得憋憋嘴，心想这么久不见，这老头脾气怎么还这么差呀？轩辕凛眉头拧起来，不满地看过来，怕疼就该老实些，难不成这伤是长在别人身上不成？陈欢憋屈地看了两人一眼，他不过是一觉睡得久了些，怎么醒过来都凶巴巴的。轩辕凛又看向张晋忠，他听说你病了几日，心里惦念。张晋忠心里一软，这傻孩子自己都顾不过来，还惦记着他。朕在外头批折子，你们说说话。张晋忠很是受宠若惊，堂堂九五之尊竟然给两个奴才腾地方。话虽这么说，他却不敢真的就撒开轩辕凛不管，而是伺候好了茶水和笔墨，喊了小太监注意着，才又回了内殿。陈欢已经靠在床头昏昏欲睡了，张晋忠看着他，又是怜惜又是恼怒，压低声音问他， 怎么又回来了？外头的日子不好过。 陈欢晃了晃头清醒过来，苦着脸看着他， 不好过，他们好像都知道我是个太监， 这是张金荣没想到的，他这辈子都在宫里，的确不晓得外头什么情形。不过那时到底和常人不一样，被人瞧出来也并不奇怪。只是怂恿承欢出宫前，张金忠并不知道，因而心里多了几分愧疚，总觉得承欢在外头受的苦都是因为自己。 既然回来了，好坏都是活着，往后就安生些吧。 承欢沉默下来半晌，才抓住张金忠的手，轻轻咬了咬嘴唇。 我想走。 张金忠愣了，上回他又劝又威胁，陈欢走的都不情不愿，怎么今天转性了？他被惊住了，然后片刻之后，他忽然意识到了更不得了的事情。他反而手握住了陈欢的手，瞳孔因为惊讶而缩成了一个点。 你好了，先前皇上说你坠井后脑子有些不清楚，现在是全好了吗？ 陈欢被问得一懵，当即愣住了。这几日他睡得头昏脑胀，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忘了自己还在装傻的事情。再加上头一回见张进忠，心里激动，竟什么都暴露了。 我。 他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张进忠见他神情不对，电光火石间明白了过来，握着陈欢的手一紧。他回头看了眼垂曼，声音因为震惊而微微发颤。 你老实和我说，你是不是根本没事儿？ 程欢苦了脸，眼巴巴地看着张金忠，这个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张金忠被他气得险些晕厥了过去。 这可是欺君之罪。 你呀，你让我说什么好啊？ 程欢只好简单解释了一遍。张金忠叹了口气，提起乔生，却是皱了皱眉。 这名字有些耳熟，仿佛哪里听过。 过了片刻，他才想起来，今年皇商更换，候选人里头仿佛就有这么个名字。这样的无耻之徒竟然还敢来梁京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